秋的烟，秋的梅，秋的水，轻轻的风随落花四处纷飞，黄的花，黄的朵，黄的蕊，亲爱的人，我多想一生把你陪。像那浓浓的咖啡，我的梦，我的情，我的悲，亲爱的人，我多想一生把你陪。爱情的感伤不一定是心碎，思念着被苦酒怎么喝成负累，就算痛到心碎，也要走出包围。还不算就放手，别变成负累，就算痛到心碎，也要走出包围。 走出